关注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可薇。 各位好，我是大鹏。 说到牛皮席，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吗？没用上的家庭还有很多，但是见过摸过的朋友啊，肯定不在少数。 是的，商场里呢都有专柜销售，看上去奢华，摸起来舒服，而且呢省去了打理席子的麻烦。但是啊，动辄上万元一床的价格，也让不少朋友是望而却步。 对，普通家庭买一床确实像割肉，但是你要用起来了，会发现啊，它这样的席子真的是一种享受。每一年的夏天从五月用到十月，晚上不用整晚开空调，也不用忙着洗洗刷刷，回家之后啊，整个人就可以彻底放松，让睡眠变成一种享受，让苦下不苦。 是啊，其实呢牛皮席历史悠久，早在还没发明空调的远古时代，水牛皮凉席都是被当作贡品进贡给当朝皇帝的。相传呢当初的乾隆皇帝也都是睡在这天然的床上空调、牛皮凉席上酣然入睡的。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睡觉啊不要吹空调，这时候牛皮凉席很合适了。 没错，最炎热的天气，每天晚上也只要开2个小时的空调，它就可以自己储存凉气，再慢慢释放，保证到舒适凉爽，既睡得舒服，又保护了关节。抢购时间：2018年首发三峡库区天然水牛皮软睡席，双人床尺寸，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元，现在2.9折团购，只要2599。前20位订购的听众再加赠899元的牛皮枕套两张。订购成功，送货到府，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2599的价格自然是亲民了太多，所以广播通路销售水牛皮软睡席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每年来重复订购的也是特别多，有给孩子结婚的，有给上了年纪的父母买的，还有就是自己家想要改一个软装的。今年价格依然很惊喜，而且还有配套的牛皮枕套两只，是额外不花钱免费送的。现在买，很多朋友都说啊，提前储备着，因为到了当季啊，肯定要涨价。4007106108，4007106108。那么大家抓紧本档的5分钟时间吧。 这样一算啊，其实每年只划算到30-50块钱。您用30-50块钱给自己从五月一直到十月5个月的睡眠做一次投资，可以睡得更踏实，享受到床单的柔软，还不用刷洗席子。留下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1247的李女士说，以前买补品给爸妈的时候，他们老是念叨着我乱花钱，可买牛皮凉席回家呢就不一样了。爸妈呢，一是觉得睡上去特别舒服凉爽，二是呢觉得特别有面子，毕竟啊在他们那个年代呢，牛皮凉席那都是达官贵人地主人家才能用得上的。自从牛皮凉席买回家铺上床之后，家里每每来了客人或者亲戚朋友，爸妈呢都会给他们展示。 是的，牛皮凉席就是这么实用，不管说选择给我们的父母，还是皮肤娇嫩的宝宝，工作压力大的自己，牛皮席带给您的都是安全的睡眠环境，是像婴儿般的睡眠质量，是没有打理压力的家务零负担。那么此刻通过4007106108，4007106108，双人床尺寸，每床只要2599。 是的，还有这边5000的朋友呢说，我必须要提前买，就像夏天啊，提前准备好防蚊液或者是止痒露，不能说被蚊子叮了却要硬生生的熬一夜，反正呢你们都是可以折叠存放的嘛。到时候需要了直接拿出来用，不会措手不及。对啊，提前消费的理念呢，不仅是让您用得好，而且是及时最快的用上好东西。还有显示有担心质量的听众，我们建议您呢先来下单，送货上门，您可以看到席子。这种家纺类的东西啊，只要看得到就能够知道品质了。 是的，导播提示啊，此刻已经有24位朋友成功的打进电话，占据到优惠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原价8900元水牛皮软睡席，首发价格2599，与此同时还要加赠给您2张牛皮枕套，这个枕套单买的话899块钱，今天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保证到每一床席子整张皮为原料，经过鞣制工艺制成，这样的工艺使得席子能用上几十年之久。 这样一算啊，其实每年只划算到30-50块钱，您用30-50块钱给自己从五月一直到十月5个月的睡眠做一次投资，可以睡得更踏实，享受到床单的柔软，还不用刷洗席子。留下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郭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但是啊，他老人家只把这话说了一半，因为在人和螃蟹之间，既然存在一本菜谱，那么双方彼此都应该是对方的盘中餐。世间既然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也就有第一个被螃蟹吃掉的天才，而臧荼无疑就属于这样的天才。除了他儿子臧衍逃到匈奴那儿去了，臧氏家族可以说在那次吃螃蟹当中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当然很少有人知道，除了臧衍之外，臧家还幸存了一条漏网之鱼，臧荼的亲孙女儿臧儿。这臧儿隐姓埋名在长陵县的一个叫田家集的地方，而他的婚姻也和他的人生一样，经过一次大的变故。第一任丈夫叫王仲，臧儿和他生了三个孩子，男孩叫王信，两个女儿分别叫王志和王茂虚。儿女双全的臧儿在夫家确立了地位，日子也慢慢的安逸起来。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不久，王仲得了突发性疾病，两脚一蹬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失去靠山的臧儿没有选择立贞节牌坊，而是果断选择移第二步脚，改嫁到长陵田家。为确保他的地位，他又为田家生了两个儿子，田汾和田胜。田汾就是武帝时期权倾一时的宰相，这是后话，暂且不表。一代名将之后就这样沦为了村妇，生儿育女，似乎注定他将这样平凡地过完这一生了。可是啊，臧儿虽然是一介女流，且又处在社会的最基层，但心中的壮志并没有消散。相反，她无时无刻不在梦回昔日那荣华富贵的时候。当然，臧儿虽然野心很大，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仅凭自己是没有能力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了。于是他把目光停留在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王志和王茂虚的身上。农村里的姑娘家一般嫁人都很早，此时的王志早已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村野之夫金王孙。金王孙这名字倒是很特别，一名含三姓，但并没有给王志锦衣玉食豪车名宅。渐渐的，臧儿对这个清规矩不满起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相士的一句话 彻底改变了臧儿和两个女儿的命运。你的两个女儿是大富大贵之相，将来必定荣华富贵。相识的话多半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当不得真，顶多做到将信将疑就到顶了。可是相识这句戏言却正合臧儿的心意，于是他做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来，送两个女儿进宫。按理说像王志这样已为人妇的残花败柳，想入宫去当皇宫三千佳丽的一员，那是白日做梦，想都不用想。可是呢，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变幻无常，就是这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臧儿却硬是办到了。至今我仍然不明白，臧儿是怎么把王志包装成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的。但总而言之，在那次全国选秀大会上，王志凭着貌不惊人死不休的绝世容颜力压群芳，得以顺利进入后宫。到了宫中以后，王志充分发挥过来人的功力，把当时正血气方刚年少轻狂的太子刘启迷得是醉生梦死。因为得刘启的宠幸，他很快就为刘启生了三个孩子，不过都是弄瓦之喜。相反，他的妹妹王茂须虽然比他后来宫中，但因为姐姐的推引和自身条件长得美，自然也得刘启的宠爱。他一来就一口气为刘启生了四个儿子，这让王志很着急。母凭子贵，在后宫混没有儿子意味着一无所有。好在老天是公平的，刘启刚继位成为皇帝的时候，刘志出生了，第四胎终于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你说这王美人能不高兴吗？此前汉景帝已经有十个儿子了，按理说他这个后生的儿子顶多只能当个诸侯王了，但王志既然能有嫁了人还敢有入宫的勇气，他的心气自然也不会小。他会甘心自己的儿子只做一方之王吗？事实证明，他的心和他母亲臧儿一样大。他的目标很简单，很明确。他把目光瞄向了皇太子的位置。就在王志做太子梦的时候，汉景帝却噩梦连连，寝食难安。因为他将面临继位之后一次严峻的大考验，七国之乱。话说晁错因为得到汉景帝的宠爱，各种计谋百出，十有八九汉景帝都会批复两个字，准奏。直到有一天，晁错上报的奏章上有萧藩策三个大字的时候，汉景帝才警觉起来。原文是这样的：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帝少，朱子若，大封同姓，故王孽子道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宏，诈称并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服忍，因赐己杖，得志后当改过自新，乃易交易，积山筑前，逐海水为盐，有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一反，不削之一反，削之其反极或小，不消反迟或大。 那么这个晁错萧藩策里边的吴王是谁呢？为什么晁错的笔锋会直接指向他呢？说出萧也会反，不萧也会反这么耸人听闻的话来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吴王吧。自打当年刘邦分封诸侯王国开始，到汉景帝时期，全国分封的诸侯王国共有20多个。吴国刘濞，楚国刘戊，胶西国刘昂，胶东国刘雄渠，淄川国刘贤，济南国刘辟光，赵国刘遂，冀北国刘志，齐国刘江吕，城阳国刘璋，燕国刘嘉，淮南国刘安，梁国刘武，长山国刘顺，衡山国刘伯，庐江国刘赐，河间国刘德，临江国刘鄂，淮阳国刘虞，汝南国刘飞，广川国刘彭祖，长沙国刘发。总之啊，此时的诸侯国非刘氏子孙不能为王，因为高祖刘邦有一命，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这20多个王国里，实力最大最强的就是吴国。这个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兄长刘仲的儿子。建国以后，刘邦封刘仲为代王，想必大家还有印象。当年匈奴进攻代国，刘仲脚底下抹油，闻风而逃。刘邦对他懦夫行为大为恼火，废了他的王位，降为河阳侯。后来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带兵亲征，刘仲刚满20岁的儿子刘濞，为了给父亲立功赎罪，主动请缨跟随刘邦出征。平乱之后，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封地在江浙一带。也正是因为这样，此时的刘濞属于典型的三老，辈分老，资格老，土地多。他共管辖3郡53城，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矿场资源和海域资源。正如晁错的《萧藩书》里所言，积山筑前，逐海为岩。都说保暖思淫欲，已经富甲一方的刘濞不但思淫欲呀，而且还思念权欲，权力的权。他已经不满足一方为王了，他有更高更大更远的目标和理想了。于是他招纳逃亡的人，训练军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军事力量也日益提高。当然，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他想造反。刘濞筑前和筑盐，他可以说是为了百姓生活需要。他诱天下亡人，可以说是为了防身的需要。要告他造反，就得找确切的证据来。故事得追寻到汉文帝时，吴国的太子刘贤入京朝见，和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因为赛棋发生了争执。遗憾的是，两位准太子并没有陶渊明胜过欣然败亦可喜的胸襟。争执来争执去，争执到最后，双方都骑虎难下了。恼怒之下，刘太子拿起棋盘对准吴太子的脑袋，就是一招泰山压顶。吴太子倒下之后再也没能站起来，刘太子终于有台阶可下了，但是祸患也就此埋下。对于儿子的死，刘濞有话要说了。他说，本是同根生，为何皇帝的儿子打死我吴王的儿子，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呢？刘濞很生气， 后果自然很严重了。从此吴国和汉王朝的关系马上进入长久的冷战时期。这件事发生以后，刘濞就再也没去过朝廷了。你想啊，他的宝贝儿子都能被人轻易打死，他又有几颗脑袋去京城玩火呢？汉景帝上任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冤有头债有主，刘濞心里的疙瘩就像蚕蛹吐丝一般的越结越多了。而晁错自然知道其中的缘由了，于是很识时务地提出了削藩的建议。晁错的理由是，各诸侯国已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大有分裂国家的迹象。而汉景帝也早已对刘濞长年累月的因病不能上京朝觐的借口不满。此时晁错的提议正合他的意思，但因为削藩是大事儿，于是他召集朝中重臣来商议这件事儿。当时晁错的地位摆在那儿，所以当汉景帝询问重臣的意见时，众人的嘴巴都像贴了块膏药似的，一个吭声的都没有，选择的是沉默是金。众臣的冷场让汉景帝有点难堪。过了半天，晁错正想说大家既然不反对，那就是默认了。人群当中站出一个人来，他英气逼人，名字叫做窦婴。这位窦婴是窦太后的亲侄子，虽说此时窦婴还是一个詹事的小官，但因为有政治背景啊，他的话自然就很有分量了。众人是凝神屏气，准备来听窦婴的长篇大论，但窦婴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臣认为这样削藩有所不妥。说完这句话，窦婴的嘴巴又像是被膏药贴住了似的，众人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等了半天也不见下文。但就是这样无厘头的一句话，却告诉众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反对削藩。晁错虽然仗着汉景帝的宠爱早已经目空一切了，但面对背景条件非同一般的窦婴，竟然不敢在据理力争，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窦婴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削藩这个事儿就此打住。削藩的计划虽然暂时被搁浅了，但想干一番大事业轰轰烈烈过一生的晁错并没有灰心，相反他还时刻准备着。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没多久，晁错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降临了。汉景帝三年的冬天，楚王刘戊顶着凛冽的寒风来京觐见天子。每年按时入京觐见皇上，这是每位诸侯王必须交的家庭作业。可是刘戊不会知道，他的这次入京竟然会点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国叛乱的导火线。刘戊是景帝的堂弟，他的祖父是元王刘交。刘交在楚地称王20多年，重用名士穆生、白生、申公三人，一时间是国泰民安。刘交死了之后，儿子刘颖继承了他的王位。刘颖继位之后仍然重用这三位名士，依然是国泰民安。 刘颖去世之后，儿子刘悟继位。刘悟却是贪酒好色、胸无大志之辈，一上任就不把三位老古董放在眼里了。木生、白生、申公三个人在相劝无效的情况下，先后以告老还乡为由离开了他。没有了三老的约束，刘悟变得更加放荡起来。汉景帝刚刚继位不久，薄太后就一命呜呼了，全国顿时陷入一片哀悼之声。但这刘悟竟然充耳不闻，依然过着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仿佛一切都和他无关。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悟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晁错的火眼金睛。此时刘悟千里迢迢来上朝，正是晁错表现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晁错当机立断，马上向汉景帝打了一个小报告。薄太后丧葬期间，刘悟与人通奸，一律当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晁错向汉景帝打报告，他说在薄太后丧葬期间，刘悟与人通奸，一律当斩。汉景帝接到报告以后却很为难呢，这通奸的罪说大则大，说小则小，怎么处置刘悟让他十分的头疼。权衡利弊，念是手足之情，汉景帝免了他的死罪，只削夺了他楚国的东海郡作为惩罚。晁错出师牛刀，刘悟就光荣地成了第一个被削藩的奠基石。首战告捷以后，他没有小富即安，再接再厉，找了点芝麻大的增罪过的小事儿，鼓动汉景帝削去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再然后又以卖爵罪削去胶西王刘昂的六个县。就在晁错得意出战告捷的时候，作为诸侯王的代表人物刘濞不干了，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不如豁出去了。他心里一横，决定造反。当然了，要造反就得联合众王。思来想去，刘濞把首选的目标停留在了胶西王刘昂身上。原因如下：刘昂刚刚被削了封地，一口怨气正没地儿发呢，此时正好可以火上浇油。另外呢，刘昂素来勇猛，敢作敢为，是个典型的武力派选手， 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好帮手。于是钟大夫应高承担了这次去胶西说服刘昂的光荣任务。接下来就看应高的表现了。到了胶西，必要的客套过后，应高马上来了个单刀直入。吴王贵为一个诸侯王，却心事重重，我们都是一家人呐，所以吴王特派我来向你说说他的心事。刘昂就洗耳恭听。应高说，吴王身体一向不好，不能朝见天子已经有20多年了，他常常害怕受到朝廷的猜疑，却又不能把各种缘由解释清楚，为此他只能含疑缩食，小心做事，唯恐做出半分出轨的行为来。当今的天子宠爱庸臣晁错，听从他的谗言，擅改法律，侵削各诸侯王的领地，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你们胶西国素来对朝廷忠心耿耿，却被平白无故地削了封地，今天是削地，明天说不定就削头了，不知道大王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呢？刘昂是长叹了一声啊，哎，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吴王真是我的知己呀，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应高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当即脸色一板，义正辞严地说，俗话说，先发者治人，后发者治于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吴王此番叫我来，就是请大王一起出兵。应高终于亮出了底牌了。万万不可呀，身为人臣，怎么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呢？事实证明，刘昂别的本事没有，但作秀的本事却和刘邦有的一拼。他明明早就心动了，但是必要的过程还是要走的。一来可以试探吴王的可靠性，二来成与不成都让自己有台阶可下。应高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先说了两个现象。一是前不久天空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彗星，二是天下蝗虫四起。大凡懂历史的都知道，凡是天下将发生大事，都会出现一些不祥的征兆。刘昂自然知道他话里的意思是什么。眼见刘昂还是隐而不发，应高使出了杀手锏。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削藩夺地，天下诸侯都有反叛之意。现在吴王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等大王一句话，吴王便可立即发兵直取函谷关，守住荥阳这个军事要地，占领敖仓的粮道。等大王兵马一到，共同进军长安，天下唾手可得。那时大王与楚王共分天下，岂不美哉？话说到这儿已经足够了，刘昂等的就是这样一句承诺。应高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接下来就看刘昂的表现了。事实证明，刘昂办事雷厉风行，毫不含糊，他定下来的事儿是铁板钉钉，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不顾手下重臣的坚决反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汉的道路。他不但自己上了贼船了，还主动去联系齐、胶东等国。 果然，就在吴王刘濞和胶西王刘昂各自忙碌准备起义的时候，小吴国会稽豫章郡的萧藩书如期到达了。恭喜刘濞了，不用再等什么了，也不用再找什么借口了，一万个理由太多，只要这份萧藩书就足够了。景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54年，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共七国，率20万大军，以请诸晁错、以清君侧为口号，高举反汉大旗，从广陵首先向梁国刘武进发。为什么刘濞的首选是梁国刘武呢？因为这个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汉文帝当年虽然生了好几个儿子，但存活下来的只有汉景帝和梁王刘武。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景帝和刘武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据说汉景帝甚至在一次兄弟聚会上还当面表示，他将来百岁之后将皇位传给刘武。那段插曲是这样的，在晁错萧藩期间，刘武入朝来觐见，汉景帝特为他来了个接风宴。一母两儿久别重逢，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总之酒上心头，情浓意更浓的时候，汉景帝拍着刘武的肩膀说了一句话：朕千秋万岁之后，皇位由你来坐。刘武一听喜笑颜开，窦太后也颜开喜笑。但正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出现了。他的一句话让刘武和窦太后的满心欢喜顿时掉进了冰窟窿里边。他是这样说的：天下乃高祖传下来的天下，父传子已是我汉朝的定例，皇上怎么能把皇位传给梁王呢？说着他端了一杯酒到汉景帝面前：陛下喝高了吧，酒后失言，当罚这杯酒。汉景帝被窦婴一说，顿时就清醒过来了，顺势接过酒就喝下去了，算是对自己酒后失言的掩盖。对于窦婴的搅局，气急了的窦太后来了个拂衣而去，最后这接风宴自然以不欢而散收场。但从这段小插曲来看呢，无论汉景帝是否真心禅让皇位给刘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此时刘濞联合楚王刘戊率先向刘武发难，应该说很有打狗看主人的味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齐王刘将吕，他本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革命到底，但到了真正要举事的时候，却因为害怕决定按兵不动。这样一来，胶西王刘昂联合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把怒火撒在了齐王刘将吕的身上，四王呼啦啦地向齐王的政治经济中心临淄进发。而赵王刘遂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边派兵西出阳关，随时准备和吴楚联军进行会师，一边派出使者北上雁门，请求匈奴的国际主义援助。总之啊，一场七国之乱就这样拉开了序幕，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汉景帝听说七国叛乱之后， 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于是招来罪魁祸首晁错询问对敌良策。晁错似乎早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自信满满地说了八个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汉景帝就问，那派谁去出征呢？晁错回答，天子如亲率大军去平乱，叛军一定闻风丧胆，不战自溃。如果是在平时啊，晁错这样拍汉景帝的马屁，汉景帝自然会很受用。但此时的汉景帝被七国叛乱的声势所吓倒，岂是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蒙混住的？于是他反问，我如果去亲征，京城由谁来把守？汉景帝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说他是堂堂一国之主，怎么能够亲自出征冒险呢？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这大汉岂不是要亡国了呀？可惜当时的晁错对自己太过自信了，他连想都没想就接话了，陛下亲自去出征，微臣愿守京城。汉景帝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他是多么希望晁错这样说呀，微臣愿带兵出征，陛下在京城静候佳音便是。啊，我平时最信任你，最宠信你，况且这次七国叛乱又是因为你的萧帆策引起来的，关键时候你应该主动站出来挑大梁帮我才对呀，让我冒死去亲征，你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你什么意思吗？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一次汉景帝非但第一次没有采纳晁错的建议，反而对晁错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就在汉景帝伤感遇人不淑的时候，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父皇的遗言，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将。于是周亚夫终于有一展雄风的时候了，他被汉景帝直接提升为太尉，把平叛大元帅的头衔带到了他头上。接下来具体布置，周亚夫率军攻打吴楚这一路叛军主力部队，立即攻打赵国，栾布率兵攻打齐国，窦婴驻扎荥阳，一来为监军，二来哪方有难支援哪方。可以说汉景帝的布置还是相当精细的，有如当年汉文帝对匈奴人的入侵一样，开打的开打，接应的接应，总之是层层有序，一点也不含糊。就在汉景帝派出四路大军准备静候他们的捷报的时候，朝中走出来一个人，对汉景帝说了这样一句话，臣有一计，不用一兵一卒一刀一枪，便可平定七国之乱，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何尝不是汉景帝想要的结果呢？汉景帝仔细打量来人，哦，却是那个敢言敢谏的袁盎是也。袁盎因为作风过于包青天化，先被汉文帝调到陕西当都尉，后来又被调到齐国任国相，再后来又到了吴国做相国。就在吴国当国相期间，他还成功阻止了刘濞的一次提前的造反。前面已经说过了，汉文帝时期刘濞曾派儿子刘贤入朝，但被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汉景帝刘启失手给打死了。 从那时候就生了二心了。如果不是袁盎从中劝说，依照刘辟的牛脾气，早就要反了。此时因为晁错的削藩，逼得刘辟等人造反之后，袁盎自知仅凭个人之力再也劝不住野心勃勃的刘辟了，又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就主动炒了刘辟的鱿鱼，逃出吴国到长安来了。此时的汉景帝已经被造反的韩风吹得头疼心疼，浑身哪儿都疼。此时见了袁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直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能解七国之乱。袁盎的回答只有六个字：斩晁错，可平乱。他的意思很明确，七国之乱是因为晁错的削藩惹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斩了晁错，叛乱自然就会平息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七国之乱完全是因为晁错引起来的。如果不是他主张这样赤裸裸的削藩，事情就不会弄到现在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说白了，他们以前就算有反心，也没有反胆，就算有反胆，也没有造反的理由。可是呢，如果真的要斩了晁错，汉景帝又有些舍不得。毕竟这个晁错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跟随自己了，是恩师也是智囊。斩有誓师之嫌，不斩又怎么平民愤呢？斩还是不斩，这是一个问题。袁盎见汉景帝还在犹豫，再一次劝说：臣听说吴楚等联谋是因为晁错擅作主张削减王侯的封地，危及整个刘氏江山，他们起兵无非是想诛杀晁错，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封地。如果陛下能将晁错斩首，再赦免吴楚各国，让他们各归各国，他们必定罢兵谢罪，对陛下感恩戴德，不敢再生反叛之心，如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陛下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而误了天下呢？罢了罢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袁盎的劝说下，汉景帝最终下定决心大义灭亲，斩杀晁错，以平七国之乱，免天下苍生再遭生灵涂炭。当然了，下定决心挥泪斩晁错，汉景帝并没有直接抓晁错斩首示众。聪明的汉景帝不会做这样有失仁义道德和被后人唾骂的事儿，他呀自有他的妙计除去晁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过年我老公送了2瓶好酒给朋友，被拒绝了，理由是酒我家太多了，你能不能帮我从你家搞2只老母鸡啊。过完年回来之后，那朋友跟我老公反馈说真的是太香了，土生土养的老母鸡啊就是不一样，这鸡肉嫩而不柴，鸡汤颜色漂亮，味道更是鲜美。 怪不得你家老爷子不肯来城里住，这就是在家给你们做后勤保障工作呢。 是啊，这几年啊跟我们家要帮忙带东西的越来越多，像什么鸡呀、鸡蛋呀、猪肉啊、还有田里的瓜果蔬菜，这带个青菜送人家，人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是啊，现在大家越来越崇尚绿色健康啊，这也是农家乐这几年火爆的原因。 是， 那不仅是找回以前的感觉，更是能吃到健康食材的幸福感。你这一说呀，我觉得咱们的海参火爆的原因也有野生这一因素。 那是，野生的海参啊，营养价值就不用说了，这做起来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Q 弹脆口，而且汤汁非常鲜美。鲜与鲜的野生海参，因为是野生的，因为价格因素，在我们北京是非常的热销。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本档开春特惠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可以说是一降到底，裸价直供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想想看啊，600多块钱买瓶好酒，也只能请朋友吃一顿；600多块钱买条好烟呢，您还不能独享；600多块钱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但是今天600多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吃上3到4个月的海参，这划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出头啊！200多块钱呢，平时每个月买点水果、买点零食就差不多了。但今天呀，全家老少每周都能吃上3到4次的海参，这得多划算呀！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海淀区的吕先生订购了3套，说600多块钱就能订购到野生海参，价格是挺划算的。只是啊，能保证是野生海参吗？好，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关心的问题。这样跟您来说一下，这款海参啊，生长在地中海，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家，而且为了生存也不容易，躲避天敌去自行觅食。所以啊，别看个头小，就是因为经过了淡干处理，泡发之后呢，您就能看到还原状态。关键是这样的海参，它身体强壮，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跟其他的海参口感是不一样的，更鲜美、更劲道、更 Q 弹。而且今天的价格是一竿子到底的价格，花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这样的优惠您还犹豫吗？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瑞麟开春特惠啊，首次降低门槛，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0588的朋友订购了2盒，说这市面上的野生海参啊都得3-4千左右，您才600多块钱，优惠是挺接地气的，只是我不太会做呀，怎么办？您呀，只要会发海参，那就一定会做海参， 是 和平时咱们煲汤、煮粥、炖排骨、剁馅包饺子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简单的呀，就是泡发好了直接凉拌，或是下面的时候直接放一根进去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没错，为了大家泡发海参方便，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们，每人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泡发杯。淡干海参开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杯中， 想吃劲道的呢，八个小时就可以了。想吃松软一些的，焖上个24小时也就差不多了。想怎么吃，吃什么样的海参，完全由您来控制。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不挑人群，那孩子用脑厉害。上班族需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老年人照顾家里很辛苦，吃点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丰富的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氨基酸、海参软骨素、维生素、蛋白质，为我们的身体加加油、充充电。那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想购开春特惠，价格一步到位，原价每盒1999元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直接省掉了1300块钱，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想购开春特惠，价格一降到底，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在古代，那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样的道理，君要找臣的茬，那到处都是茬啊。接下来就得看丞相陶青和廷尉张欧等人的表演了。他们也不是吃素的，接到汉景帝的密令之后，马上联手上奏弹劾晁错，罪名无非是误国误民、祸国殃民之类的，并且都请求直接砍了晁错的头。有了这么多重量级人物的出面，汉景帝最后不得已之下，只能极为痛苦地批下了2个字：准奏。可怜的晁错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壮志未酬，落得个曝尸街头的下场，被弃尸了。汉景帝挥泪斩了晁错之后，马上封袁盎为和平大使，去吴国进行议和谈判。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刘辟的野心不仅仅是斩了晁错那么简单，他要的是整个天下。因此面对袁盎带来的喜报，刘辟表面上喜不自胜，但内心里却有个声音在说，这不是想要的结果。于是他把报喜的袁盎软禁了起来。刘辟知道他是个人才，想任他为大将，但都遭到袁盎的拒绝。到后来，刘辟便决定斩了这个不识时务的袁盎。幸亏袁盎得贵人相助，连夜逃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小命。汉景帝挥泪斩了晁错，并没有换来刘辟等人的停火协议，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反叛不是因为反叛而反叛，而是因为想反叛而反叛。他知道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七国之乱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当袁盎极其狼狈地逃回来的时候，他就对平乱大元帅周亚夫下达了进军的命令。此时周亚夫早已经屯兵霸上，严阵以待。接到汉景帝的命令之后，经蓝田出武关，迅速向军事重地荥阳进军。而此时吴楚两国联军已经把梁国围得水泄不通了，梁国的军事要地吉璧也被吴楚叛军攻克，梁王刘武只好死守睢阳。得知周亚夫的军队到了荥阳之后，刘武自然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于是派人去向周亚夫求救。但令人很是意外的是，周亚夫居然对刘武的求救进行了冷处理，既没有说救，也没有说不救，就是置之不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呀，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于刘武来说，时间就是生命。眼看自己的一封封求救信都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毫无音讯，刘武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于是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奇观：睢阳城外炮火纷飞，睢阳城内刘武却愤而挥墨。当然，这封求救信不再送往如泥牛入海的周亚夫那儿，而是直接送到了长安的汉景帝那儿。书信的内容大致是这么写的：周亚夫见死不救，视人命如草芥，刘武危在旦夕，皇上务必救我。汉景帝就这么一个亲弟弟，平时虽然没好到哪儿去，但好歹有过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美妙时刻。因此接到刘武的求救信之后，他马上给周亚夫下达了命令，速去救援梁王，不得有误。事实证明，周亚夫就是周亚夫，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接到汉景帝的圣旨以后，他非但没有进军，反而来了个退军。他公然置杀头之罪于不顾，向昌邑后撤了。到了昌邑之后，他就筑垒自守，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那儿，再也不敢出来了。结果汉景帝的进军令和梁王的告急书是交相辉映，像雪花一般的飞过来，周亚夫却都视而不见。当然，如果我们把周亚夫想成一个懦夫，那就大错特错了。都说虎父无犬子，周勃英雄一世，他的儿子自然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况且作为汉文帝托孤之人，周亚夫没有点斤两，他能被汉文帝的慧眼相中吗？他之所以这么做，那是有原因的。他早已做好了平定七国叛乱的详细军事计划。首先是周亚夫具有独特的军事战略眼光。七国叛乱之后，他的目光不是停留在被刘辟等七国联军所包围的睢阳，而是另一个地方，荥阳。荥阳有多重要呢？我们在楚汉之争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项羽和刘邦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说白了，就是围绕着荥阳争来争去，最后得荥阳者得了天下。 而周亚夫接到正式开火的命令之后，二话不说，目标直指荥阳。而且他并没有按照正常的行军路线，用直达的方式去荥阳。事实上呢，反军早已经在这条路上设了层层阻碍。周亚夫以迂回的方式绕道右行，走蓝田出武关，入武库，最后成功抵达荥阳，从而把这个军事要地牢牢地控制在汉军的手里。由此可见，周亚夫的确不愧是一代军事天才，战争的敏锐力超强啊。当然，这个荥阳既然这么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先发制人的刘濞不先下手为强呢？事实上，刘濞举兵的时候，他手下一员年轻而且富有朝气的将领桓将军就这样劝过刘濞。他说，吴国步兵多，有利于崎岖的险恶之地作战，汉朝军骑兵多，有利于宽广的平原之地作战，大王应该扬长避短，在行军的过程中可绕开经过的城市不去进攻，一直向西前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夺取武库的武器库，霸占敖仓的粮道，占领荥阳这样的军事必争之地，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以此号令天下诸侯，大事可成也。应该说，桓将军的建议和周亚夫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了。可是刘濞在征求一些老将的意见的时候，众人都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懂什么兵法，投了反对票了。最终刘濞也认为攻城拔寨方显英雄本色，于是率兵在梁国一座城一座城的攻打。他的努力也没白费，至少效果显著。梁国除了睢阳这个刘武的老窝还在顽强死守之外，其他的重城包括军事要地吉璧在内都已经签了城下之盟。然而刘濞直到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才知道，他在梁地取得局部胜利的同时，早已经失去了整个战略全局了。因为战略眼光的不同，最终受害的就是刘武。他此时被围在睢阳，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恨不得生剥周亚夫的皮才解恨。可是他不会明白，周亚夫这样退兵是有目的的。孙子说，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两句阐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用兵与敌人作战时，必须以诡诈代之，方能取胜。至于运用诡诈的具体方法，孙子明确指出，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使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恼之，悲而骄之，义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不少学者把这些称为诡道十二法。周亚夫自小熟读兵法，显然对用兵之道是信手拈来呀。在这次对敌中，他完完全全地采纳了孙子的诡道十二法。他先是时而备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军事必争之要地荥阳，然后强而避之。吴楚联军在梁国连连得手，士气正旺，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然后再立而诱之。周亚夫此时退守昌邑的目的是装成害怕的样子，迷惑刘辟，最后是一而劳之。实际上周亚夫在后退的同时，已经悄悄派了一支精锐部队迂回敌后，深入吴楚联军的空虚后方进行稍抢劫掠的政策，从敌人内部打一个缺口出来。这有点类似于楚汉相争的时候彭越彭大将军破坏项羽后方粮道的行为。周亚夫一连用了孙子诡道十二法中的四法，刘辟也不甘示弱，马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了诡道十二法中的一个卑而骄之。对于周亚夫的懦夫表现，刘辟的胆子更大了，信心更足了，步伐更快了，攻城也攻得更猛了。刘武现在已经是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在只有死守才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在将军韩安国和张宇的鼎力支持下，在官民们共同努力下，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睢阳保卫战。正在睢阳岌岌可危、即将告破的时候，周亚夫的一而劳之收到奇效了。他派出的骑兵攻高侯韩颓不负众望，成功绕到了敌人后方，取得了破粮行动的圆满成功。兵家用兵之道向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此可见粮食在行军打仗中的重要性。接到了断粮通知书以后，刘辟这才从暂时的喜悦和兴奋当中清醒过来。没有粮食，那意味着什么呀？他不敢再往下想了。成功就在这眼前，但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击碎刘辟梦想的人，正是胆小懦弱的周亚夫。恼羞成怒的刘辟继卑而骄之之后，马上来了个怒而恼之，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向了周亚夫。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去昌邑找周亚夫进行一次大决战。按理说周亚夫此时已在昌邑厉兵秣马恭候他多时了，应该很欢迎刘辟这只千里追踪的疲劳之师才对。可事实证明，周亚夫就是周亚夫，他的举动就是和寻常人不一样。你想开打，对不起，恕不奉陪。于是乎，你攻你的，我就叫弓箭手伺候。刘辟如此强攻了几天都是徒劳无功，到处都是被箭射伤射死的吴楚联军。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力求速战速决的刘辟就来了个半夜劫营。这天晚上他率领大军出发了，目标直指周亚夫的大本营。一切都看似出奇的顺利，敌人营帐前静悄悄的，连个哨兵都没有，这真是天助我也。刘辟的心里边暗暗高兴，这回我非要把周亚夫这个老匹夫来个碎尸万段才解恨。成功就在眼前了，这一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了。刘辟手一挥，吴楚联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冲进了周亚夫的大营。然而他们的欢喜很快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因为进来之后才发现一座偌大的敌营里竟然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刘辟就是再傻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通常到了这个时候，逃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过在逃命之前，他还有一句套话要说。哎呀，中了周亚夫那老匹夫之计了。接下来该周亚夫表演了，他充分发扬诡道十二法中的乱而取之精神，一声令下，汉军四面八方地涌出来，慌乱之中的吴楚联军只有挨宰的份儿了。接连的打击使得吴楚联军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瘪了，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现在军中已经断了粮了，吴楚联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周亚夫眼看时机已到，率军和吴楚联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决战的过程乏善可陈，结果毫无悬念，吴楚联军是兵败如山倒。事实证明了，这刘辟行军打仗的本事没有，但是逃跑的本事却从叔叔刘邦那儿得到了真传。眼看战局无法挽回了，刘辟也没选择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诡道十二法中的亲而离之。看来他想和周亚夫比试兵法到底呀。他只带了太子刘据和几千亲卫军士连夜逃走，剩下十多万吴楚联军只能做鸟兽散了。而孤掌难鸣的楚王刘戊被迫来了个千里大溃退。于是周亚夫将诡道十二法进行到底，使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这一招，对刘戊采取只追不打、只围不歼的高级战略。最终刘戊战又不能战，退又不能退，结果只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干掉了刘戊之后，众人都以为周亚夫接下来会全力追击刘辟，但周亚夫却摆了摆手，穷寇莫追，各位只需耐心等待就是了，刘辟的人头自然会有人送上门来。众人还在疑惑呢，唯独周亚夫在微笑着，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将诡道十二法最后一招，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用出之后，那刘辟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威名知识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辟父子成了丧家之犬，四处逃窜的时候，却发现天下之大，自己竟然没有容身之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惊慌失措的时候，东越王 却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刘辟几乎想都没想就朝东越去了。东越就是东欧。惠帝三年，曾封东越君长尧为东海王，后来子孙相传一直延续下来。而吴越两国因为是近邻，关系向来都很好。吴王发兵起义的时候，东越王还发了10000人马相助。用东越王的话说，就是人虽然少了点，但是礼轻情意重啊，锦表存心嘛。而此时作为一个败军之将，东越王竟然不嫌弃他，这令刘辟很是感动。于是他马不停蹄赶到了东越国，对东越王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可是抬起头来，他才发现东越王的脸上冷得就像寒冬的雪，一双眼睛像刀子一般盯着他。刘辟不傻呀，自然明白了什么，一股凉意涌上心头。原来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情义，在利益面前，人的情义不值一提。什么友情，什么海誓山盟，都抵不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对于一个败军之将来说，不成功就成仁，这才是硬道理。原谅东越王吧，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东越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他只能这么做了。刘辟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心甘情愿也好，不心甘情愿也好，总之啊，他的人生就这样走到了尽头。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壮志未酬的遗憾。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周亚夫全力对付吴楚联军的时候，公高侯韩颓等成功烧掉了敌人后方的粮道后，也没闲着，挥师到齐国，对胶西诸国形成了围攻之势。再加上此时的窦婴和栾布等人的陆续来援，最终胶西王刘昂只能自刎了事。而其他几个联合国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见胶西王自杀，纷纷都学着刘昂的样子挥剑自刎了。此时七国叛乱中只剩下赵王刘遂，他的政治觉悟相对于其他几个叛王来说显得有些迟钝，还做着无用功，拼死抵抗了一段日子，最后在孤立无援当中兵败自杀。而那个想反又不敢反的齐王刘将吕，因为担心自己的二进宫遭到汉景帝的兴师问罪，唱着一首离歌，喝着杯中毒酒，走上了黄泉路。至此，短短的3个月时间，七国叛乱就宣告结束，大汉皇朝成功地度过了这场危机。七国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是他不会料到，处理好国事之后，后宫的那些事儿又摆在面前了。王志自从生了刘彻之后，野心就更大了，他把目标瞄准了太子的位置。因为最开始起名叫刘志，因为这个志字还是太难听了，汉景帝就把自己这个宝贝儿子改名为彻。按照庄子的解释，乃是心知其意。可见汉景帝对这个儿子非常的喜欢和重视。那先来介绍一下汉景帝后宫的那些主吧。王志入宫之前， 景帝已经有了五位妃子，分别是博妃、丽妃、成妃、贾妃和唐妃，号称五朵金花。要想使自己的儿子登上太子的位置，说白了，野花王志就必须战胜这五个拦在自己面前的对手。而这五花之首便是有着牡丹花之称的博妃。想必大家还有印象呢，当年吕后为了打造吕氏家族，她把自己的内侄孙女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盈为妻，只为吕家人能控制住后宫这半边天。无独有偶，薄太后虽然没有当年吕后的狼子野心，但她为了使薄氏家族能够发扬光大下去，把她的那只孙女嫁给了汉景帝。因为背景不俗啊，所以尽管这个薄妃长得那叫一个寒酸，但汉景帝还是封她为皇后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貌无才的薄妃以势压人，在后宫独占花魁之首，虽然有点名不副实吧，但地位还是明摆着在那儿。按照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王志面对的第一个对手就是这朵牡丹花薄妃。薄妃拥有天时地利，但王志却有着人和，他巧妙地联合其他四朵金花一起向薄妃发难。四朵金花早就对他不满了，在野花王志的唆使下，大家伙的暗招子一致朝薄妃的身上招呼。事实证明，薄妃空有花名，在对抗打击能力方面太弱不禁风了。就在王志等人磨刀霍霍，准备和他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时，他却来了个花开堪折。他的靠山和后盾薄太后来了个一命呜呼。没有了靠山的薄妃已经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了，根本就没有能力抵抗王志等新五朵金花的反击。再加上他的肚子也不争气，没能为汉景帝生下个一儿半女的，薄妃的命运似乎是早已经注定了，他最终光荣地变成了废后。汉景帝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51年，汉景帝废除了薄皇后，打入冷宫。到这儿，王志在后宫争夺战当中首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告捷了。可是王志并没有获胜后的沾沾自喜，因为他即将面临自己最强劲的对手。后宫纷争从来就只有输家，没有赢者，正像戏里边所演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坏人，也没有永远的好人。薄皇后这朵倾国倾城的牡丹花倒下了，但是另一朵鲜花又绽放了，这朵花就是郁金香丽妃。曾经的帮手变成了强有力的对手。这丽妃不但人长得美，而且还为汉景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荣。随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又生下了刘德和刘焉。有三个儿子，汉景帝自然对这个娇妃宠爱有加了。据说在王志入宫以前，那时候还是太子的刘启曾多次在激情澎湃之后私下向丽妃许下了海誓山盟，等他登上九五之尊以后，一定立长子刘荣为太子。 丽妃多少次这么美好的憧憬着，等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正是我这朵郁金香飘香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富贵，何等的娇艳动人。可是王志的出现却打碎了他美好的愿望。俗话说家花难比野花香，王志入宫虽然晚，但是他野味很符合喜欢尝鲜的当时还是太子刘启的胃口，因此全身上下野到底的他一入宫就成了刘启的最爱。而汉景帝刘启登基后的这一年，王志就为他生下了一位集日落奇怀和神珠下凡两大旷世传奇于一身的儿子。为此汉景帝对王志更加宠爱了几分。汉景帝平定七国叛乱以后，有两件事颇为头疼，一是立皇后，二是立太子。他很想立野花压倒家花的王志为皇后，但问题是立了王志为皇后，那立谁为太子呢？按照宫里母因子贵子因母荣的原则，立王志为皇后就必须立王志的儿子刘彻为太子。可是丽妃的儿子刘荣才是长子啊，他总不能废了老祖宗刘邦定下来的规矩废长立幼啊。汉景帝最希望的组合是这样的，立王志为皇后，立刘荣为太子。可是呢，不可能儿子是太子，母后是皇妃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立王志为后，就得立刘彻为太子，如果立刘荣为太子，就得立丽妃为后。说白了，这是一道摆在汉景帝面前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难题，太难了，简直是非常难呐。最后无法解开这道难题的汉景帝决定把问题拆开来解，本着化整为零的原则，他决定空留皇后的位置，先立太子再说。按照汉朝传下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为太子的。刘邦当年想废长子，立宠爱的戚姬的儿子为太子，费尽了心思都没成功。此时汉景帝迫于舆论的压力，最终只能这样分封，立刘荣为太子，拜魏齐侯窦婴为太子太傅。考虑到平衡的原则，七国叛乱空留的王位，这下名花有主了。汉景帝让他所有的儿子都当上了王爷，封刘德为河间王，徐奢为濮阳王，刘鄂为临江王，刘飞为汝南王，刘发为长河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端为临江王，刘胜为中山王，刘越为广川王，刘彻为胶东王，刘季为广陵王，刘成为清河王，刘顺为常山王。就这样，丽妃在后宫之争当中取得了开门红。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皇后之争了，而王志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太子争夺战的失利已经把他的退路给封死了。说白了，他必须争得皇后的位置，将来才有翻盘的机会。考虑到汉景帝最宠爱王志和丽妃这一正一邪两朵花，其他成妃、贾妃、唐妃三朵金花，美则美矣， 但只能当花瓶了，做摆设还差不多，根本就没实力，也没有能力和那两朵奇葩争艳。此时的皇后之争，说白了已经演变成王志这只野百合和丽妃这朵郁金香之争了。郁金香先下一阵，野百合自然不会甘心认命。咱们就来说说野百合是怎么反击的。在咱们现代家庭当中啊，最难处理的就是婆媳关系。君不见许多婆媳关系处理不好的家庭，最终闹得妻离子散。君不见许多婚后的女人这样感叹：结婚容易，跟婆婆相处难呐。为什么呢？母亲害怕儿子结婚之后，只爱老婆不爱老娘，弃自己几十年的养育之恩于不顾。媳妇儿呢，担心丈夫不把自己放在一把手的位置，那以后漫漫几十年的悠悠岁月怎么办呢？难不成当一天媳妇儿撞一天钟的那么过吗？结论呢，第一的名额只有一个，婆婆和媳妇儿都要抢着要争，结果引起了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在封建社会，婆媳战争中受害的多半都是媳妇儿。这里不妨给受苦受难的媳妇儿们支支招，已经成为媳妇儿的或者正想成为媳妇儿的要注意了，学会了这招婆媳关系当中的勾股定理，你就一定会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境界了。定理的原因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分化。当然了，要分化就一定要分对方最核心的力量。分化谁呢？在婆媳关系当中，如果媳妇儿分化丈夫跟婆婆的关系，很容易让家庭关系恶化的，让丈夫背上不孝的罪名。因此这样的分化是不可取的。所以聪明的媳妇儿往往把丈夫置于家庭战争之外，巧妙地团结公公对付婆婆。这样公公、婆婆和媳妇儿三者关系形成了稳定的直角三角形，这就是婆媳关系中的勾股定理。重申一句，婆媳关系当中的定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家庭的和睦。既然婆媳之间都有存在这样的定理，那同样的，在古代的后宫之争当中同样存在。当然，后宫的勾股定理不但要复杂许多，而且最终目的也变了质，目标直指赤裸裸的皇后一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公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皇太后。皇妃和皇上及皇太后构成了后宫之争。如果非要用定式来表示呢，可以这么来画：皇妃加上皇太后减去皇上等于皇后。这样的等式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还是解释一下，大致意思是说呢，争夺皇后之位的人必须紧密地团结在皇太后周围，联合皇太后共同对皇帝唱双簧来施加压力，这样皇妃离皇后的位子差不多就十拿九稳了。那扯淡说了半天，还是言归正传。话说汉景帝空留着皇后这个位子，给刚刚遭受当头一棒的王志留下了翻盘的机会。王志是痛定思痛，决定走后宫勾股定理这条路线。按照这条定理规则，那么皇太后无疑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砝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阿庆，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那小郭吧， 这小，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我练气功去了。我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啊？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我能练什么？我行，风流功。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哎，行啊，有事您说话。哎呦， 哎，小郭 啊，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啊！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啊，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去。 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啊，他找你了。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 那是谁呀？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哼，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好意思说？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搭了300呀。 30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啊！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不行。 你留点。 不行。 这家里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怎么着？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80%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德行， 弟妹。 哟，老牛啊。 哎呦， 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客气嘛。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哎呀， 哎， 啊，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谁用它呀？ 哎，有事您说话。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瞧我这脑子， 给。呵，梁子圈下铺 啊， 那真有本事。 这有什么呀？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嘛玩意？ 不信你问他 啊。啊，5张，对，是5张。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3张，这那3张拿回去吧。 哎呀， 怎么了？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他怎么了？ 没事，他牙疼。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嗯， 哎，那3张票有问题吗？ 嗯，没问题。 还真有本事。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下铺。 好， 太好了，下铺。 弟妹， 他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杵这哪行啊，这个 对他是该吃药了，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啊。不是老牛，有事您说话。 哦哎， 回见啊。 啊，回见你， 回见。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啊。 呸，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注你怎么办。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哎，有人敲门。 你紧张什么呀？哎呀，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啊，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开门去。 科长。 啊，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科长你买车票吧。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你刷牙。 我刷牙。 不是喝茶喝茶。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啊，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喂、哎、啊 啊站长熟吗。 熟。 调度员熟吗。 熟。 都熟 都熟。 弄几件扯皮吧。 我去， 这怎么了这是。 没事你喝茶你刷牙。 我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嗯，没问题。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步扯皮吧、哦、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你怎么了。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呀，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搭钱买高价票。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对， 完了自己排队 啊，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就是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你倒是说话呀。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啊 没问题。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好好好好，别送了 啊。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这就瞧得起你了。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怎么样，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是你丢不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你上哪儿。 火车站。 干嘛。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哎呦呀哈，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吗，有事您说话。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是吗。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可不是吗。 今天没人信这套。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 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谁跟鬼喝酒啊？ 啊， 那就那么说。 我说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啊，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哦，就信以为实了。 哎， 嗯， 就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是啊， 可都信。 你说谁看见过鬼呀、啊？ 就是嘛， 嗯，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啊， 嗯， 这就是交替反射。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哦，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哦，是了 啊，使得你恐惧， 是是。 现在没人信这套， 可不是吗？ 烧香磕头没有了， 没有了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没有了， 不信了， 可不是吗？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这话对、啊， 他就不信这套。 哎，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嗯， 光棍一人。 是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啊， 哦，老头迷信，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是什么呀？ 隶书， 隶书 就是过去叫黄历， 哦，就是黄历， 哎， 嗯，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啊，都得看个黄历， 哎，他黄历他不是牛打初一，到三十吗？ 嗯， 小金是29啊， 是啊，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啊，对呀、 啊， 啊， 今天是黄道日啊， 嗯、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啊 嗯， 一探亲呐、啊， 嗯，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啊， 嗯，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哎， 就那么四个字， 是啊，诸事不宜， 哎，什么事都没有， 嗯、 啊，哎，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哦，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是了， 每天他得看 啊。 那老头就这样 好吗？ 今天想啊洗澡去， 怎么怎么样， 你看这隶书， 嗯， 没有。 哦，不宜沐浴。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啊，还没有。 哎， 嗯，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哦， 他就写宜沐浴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哦， 宜沐浴、探亲、出行。 嗯， 也许是这样。 是是。 他一找啊，这一篇儿，有点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那得往后找啊。 那就得往后推了。 嗯，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那是啊。 嗯 嗯， 那下半月再说吧。 哎，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忘了， 忘这茬了， 好， 净干别的事儿了。 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嗯，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还没有。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好嘛。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是不卫生 啊。 嗯，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说的是呢。 哎， 嗯。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嗯， 一看这写着宜出行， 哦， 哎，这就出去了 啊，这才出门， 哎，出门。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那就在家待着吧， 哪也不敢去， 那不是吗？ 就在家待着， 诸事不宜吗？ 哎，什么事都不干， 哦， 话也少说， 我 往屋里一躺， 嗯， 一看书， 你看，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那是， 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嗯，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哎， 打算盯他现在， 嘿、哎 嗯， 一盯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嗯、 啊，啪，拍腮帮子上了、 嗯，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是啊， 拍的老头直糊了货、 嗯， 你想，哦，你看了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嗯，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嗯，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对、 哎，那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那就家待着吧，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嗯， 这房啊挺老了。 哎呦， 下午一下这大雨， 嗯，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怎么了？ 房塌了， 房塌了。 哎。 嗯， 房这一塌可坏了。 那么老头怎么样？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那好嘛，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嗯，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嗯，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哦，硬山哥领。 哎，咵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啊、 嗯，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他那一头呢，还在这个山墙上头。 哦，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哎，正是个小窝铺。 你瞧， 可是街坊吓坏了， 那是、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讲东西。 你瞧瞧，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对，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他在里边嚷上了， 嚷上， 别动别动， 怎么了？ 你们瞧就黄了，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嘿，这个迷信呢。 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呢结合怎么去防，怎么去调，怎么去养。首先你必须知道啊自己有什么病啊，必须学会自查。怎么查呀？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临床的一些方法呢做了一个总结。今天呢继续和姚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简述，简述不完的没关系啊，我们到咱们养生堂系统的全部的跟大家再是吧一一解释。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继续讲，我们必须呢把什么呢首先要要重视起来呢，威胁我们健康和生命的这些主要的病，我们希望呢能够早一点把它查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谈的头啊、心脏啊，是不是这方面啊我们不讲了吗？我们现在让每10秒钟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离开了我们，所以说呢这个作为重点。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肠胃， 对，胃肠疾病也挺多。 哎，这个比例数达到多少呢？要是临床达到80%的人 也不少啊， 都有脾胃啊、肠胃的这些毛病啊。所以说这个呢脾胃的重要性我们曾经给大家做过介绍。胃呢是水谷之海，脾呢生化之源，那么肠是什么呢？ 它是排毒的一个系统。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推肚子，就让它上下通啊。 对， 浊气能够下降，清气就能够上升。 是的， 清气上升呢就有精气神，浊气下降呢 那就是把身体的垃圾 全部排 出来， 排清了， 哎， 身体通了， 没错，是吧？ 上下通了，气血也就通了， 啊，这不就痛快了吗？ 对， 啊，是吧？我们的大便能够存多少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很多人带着垃圾去旅游去，这话怎么讲？说我们这个肠存大便能存多少呢？6到12斤。 也就是说，这个胃肠疾病的人，排泄不畅的人， 没错， 身体里的垃圾能存到这么多 啊？这是一般的啊、 嗯， 还有二般的， 还有了， 哎，二般的达到什么程度呢？就12斤到24斤， 这么多垃圾在体内， 对， 它得产生多少毒素？ 你这话说在点上了，我们身上的好多毒素是在哪形成的呢？我们一定要找找它的根源。 就在胃肠这一块， 对了，就在这肠这儿酿造了许多，制造出许多疾病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怎么运用自然的方法啊，综合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结合益生菌， 哎， 比如说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松茸， 嗯， 这个野生菌，它是东北的一种名贵的野生菌， 对， 它呢也是一种菌类， 嗯， 这凡是菌类呢，我觉得都有益于身体健康， 嗯， 有利于增加这个肠道的菌群，利于胃肠的消化和排便， 嗯， 首先是它能清理体内的垃圾， 对，所以这方面内容啊比较丰富，凡是肠胃不好的、大便不通畅的、不正常的啊，这些朋友啊，另外 凡是想排毒痛快的， 哎，是的，我曾经说了啊，人呢有两种病啊，一种病呢我们给归纳了，现在一种是心理上的，这心理上的越来越被大家呢所认识所重视啊，这个得需要呢去自调去。另外就是身体的主要的矛盾，主要的问题所在，不是说你缺什么营养了，关键就是垃圾太多了。有的人为什么说哟上年纪了，这儿女特别孝顺，啊，给买很多补品。有人老说：“哎呦，我不能吃，怎么不能吃啊？啊，又补气又补脑又填精益髓的，是吧？增加这个营养，增加那个营养，是不是？说我一吃就上火，凡是这样的人，身体都有瘀，啊，叫瘀不受补，就是因为不通。所以我们的不通。”啊，有的呢是缺了，啊，你比如说以前啊，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是营养不良，那确实，那真是缺东西了，缺营养了。说现在不是，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吃的多了，把这个通道营养啊输送我们全身的这个通道，啊，不畅通了，堵塞了。问题是在这儿了， 由于堵造成的营养缺失， 对了， 所以说先通了， 哎， 通了以后营养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所以这些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谈呢？是吧？为什么要泡脚啊、推肚子？一定要上下通、内外通， 对 吧？经络通、气血通。最后我又加了一条，还必须得想得通， 思想一定要通。 是的， 嗯 啊，所以这个通字啊，在当前来说啊，十分重要。啊，所以我们又有一个词儿叫通调养， 对， 是不是？ 先通，再调， 啊， 然后最后再谈到养生这一块儿。 对，你说我们的病给分成了，原因呢分成了三大类。第一是首先不通，第二呢就是不平， 对， 啊，第三是不足。所以我们要求大家给自己的身体、给自己的疾病，需要一个定位定性，啊，我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你是阳虚的，是阴虚的， 嗯， 是阴阳结虚的，啊，是不是上火下寒的，啊，这些把它分清楚了，然后这样定位，从定位开始，啊，我们就应该吃什么，然后就明白了，啊，你比如说现在阳虚的人比较多，那你就是一些，是吧，冷饮呐，是吧，凉性的食物啊， 寒性的这些东西， 哎， 尽量就别吃或者是 少吃， 少吃 啊。 吃也行，是在饭后吃， 对， 绝对不要空腹吃。 另外还得慢慢吃， 对， 是不是？啊， 不要说我爱吃冰淇淋，然后我一口气把这个一盒冰淇淋就吃掉了， 没错， 这样之后更伤了你的阳。 所以这样呢，教训呢是很多的， 啊，我们就不一一在这儿详细去说了， 是的， 好不好？ 好。 嗯，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这个按摩，然后我们就说刮头、干梳头，那是力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还要求一个按，按半边头，啊，这样一按，啊，我们很多疼痛点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对于呢预防中风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半身不遂啊、脑梗啊，实际上都是一个词儿，是吧？都是一个意思，这样呢就可以预防了。一旦得了这个病，那非常的痛苦，那真是自己受罪，家人受累，浪费医药费。 所以说还是要预防好，千万不要得。 哎，所以我们要经常啊就按一按，看看半边头是吧，是否有痛点。那么现在呢，临床上观察65岁以上的人，发生在脑部的这个小血管疾病数目不少。这个容易引起什么呢？睡眠障碍啊，入睡难呢，啊，睡觉就醒啊，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个 就是脑部的疾病直接牵扯到你的睡眠。 是的，所以这个睡眠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什么呀？一定要做好五门功课，要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最后一句话是有点小病也无妨。你七老八十了，你说我一点毛病也没有，是吧？这个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可能的。是吧？你这机器运转了几十年了，七八十年了，是吧？和六七十年了，肯定是吧？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维修，也不懂得怎么去检修，怎么去呵护，那肯定啊，那些渠道是不是会堵塞呀？功能会不会紊乱呢？降低呀？这些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呢，我们这头特别重要。头是什么？头是司令部啊，它是指挥我们的人啊行为啊、意识啊，是吧？全身的动作啊、语言呢、等等，都是由呢我们大脑的司令部啊来指挥啊。所以要保证啊，我们大脑要清醒。有人不清醒，挣了多少钱放哪儿了不知道，谁拿了不知道，最后连家门买的房子小吗？不小。好不好？好。不认识家门了。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值得非常注意。所以我们在讲这些这个养生啊、保健康复啊、延年益寿，我们要抓住一些临床上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要害的问题，就是关系着我们生命健康这些问题。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怎么去预防呢？说有些人认识还不到位，上年纪了，谁上年纪不都这样吗？这个可不能要有这个思想。出现这种现象以后，我们必须敏感，及时的踩刹车。 对，自己发现自己最近记忆力不好了，怎么办？ 对， 踩刹车。 对， 按摩你的头上的这些穴位，比如说半边头，尤其是百会穴，你一天坐上两三次，每次坐10分钟。 啊，有人问了，是吧？什么时候做最好？我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最效果啊事半功倍呢？那就在9点到11点，啊， 开脾经的时候。 嘿，说的太准确了，这就是什么呢？啊，助这个脾，脾主生嘛。 对，让脾气上升。 啊，对， 助他一臂之力吧。 脾气上升了，气上来了，气带着血上来了，气血足了。营养供上给我们的头部了，那你不就聪明了吗？ 对，记忆力也好了，眼睛也亮了，耳聪目明啊。 对对对，说头，实际上我们讲的头是包括头上的这些五官。 对， 耳朵呀、眼睛啊，是不是？哎，都应该记着这个。所以头上的这个都关系着我们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什么呢？那个血压点。 对， 我们也说了吧， 它也是一个保健穴，也是一个调理穴，也是一个去病的穴位。 对，又能查病，又能预防啊，还能保健，还能康复。 是的。 那这一点还有人说了，嗨，养生那个能起多大作用？是不是啊？不会起多大作用。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我们通过实践按摩这个半边头，或者按摩这个姚老师说的这百会穴，说你这阵儿啊正没有精神的时候，你马上摁这个百会穴，立马就10分钟， 你再睁眼一看，哇，精神了，快不快？ 打个比方，比如你这时候正打哈欠，困意来了，你按摩几下百会穴，立马困意就没了。 是啊，你这不疏通了气血了吗？疏通经络了吗？然后气血一上来，你看人就变精神了。你比如有的人头胀、头晕、血压高，这半边头当中啊，就包括了一个头上的血压点，在这个太阳穴的上一指，哎，找着骨头缝，然后呢，再朝后又一指，嚯，一摁以后，有的人又胀又痛，那就对了。为什么呢？它不通啊。然后你通过按摩呀，把它搞通了，哎，这血压立马就降，啊，最少，啊，你按摩到位，降个10个到20毫米汞柱，这效果多好啊！减少了药的毒副作用、抗药性和耐药性，自己的健康一定要把哎自己当把主人，健康你不要靠别人，是不是？有时候靠医院、靠医生、靠吃药，哪有自己呢方便呢？你随时难受，你随时都可以解决，靠有时候是靠不住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呢，能够及时，啊，就减轻了痛苦，这样的方法多好。是吧？我们总讲，是吧？健康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做健康的主人，这是一句口号啊！我们总喊，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实际的工作呀？ 对， 做点实事啊！ 还得靠自己去做这些方法 啊！所以一句话，幸福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破折号才可靠。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因为是我发现的嘛，起个什么名字好啊？哎，我们暂时就起个头上血压点。实际上呢，它不仅仅能够把我们的高血压能够降下来啊，同时呢，它是通过解除什么呢？脑痉挛。所以我们的高血压这些朋友们注意，痉挛。什么叫痉挛？什么容易引起痉挛？ 紧张 啊。 对了，现在为什么血压高的人很多呀？然后现在以亿计算，它跟我们长期处于高度紧张有关系啊。有人说是遗传，是方方面面的原因。你比如说啊，你工作一直很紧张啊，这就容易了啊。你受冻了啊，它也收缩啊。你看呀，冻得抽筋了。 对， 抽筋叫什么？就叫痉挛。你生气了，生气也要造成痉挛。 是的 啊，等等这些原因，他能够呢按这个地点能够干什么呢？解痉挛。 对， 解头部的痉挛，立马就松了，一松了也改善了血液循环了。 是的 啊，也头轻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它对于神经血管性的头痛效果不错。这个呢是30岁到40岁的女性，这个人群常见这种症状，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还能解决呢神经血管性的头痛， 还可以解决偏头痛 啊。是啊，啊，偏头痛，左边疼和右边疼，有的人转着疼，有的人就固定啊，那不一样啊。右边疼呢属于气滞，固定在这边啊右侧，那左侧呢，那你的病严重了，已经呢通过气已经波及到血了，淤血了，血循环不畅了，啊，这都有分。有的呢是转着，有时候左边疼，有时候右边疼，啊，是这样的。那就是呢气血不足了。今天我们把这个又说了说，啊，脚部也有关，啊，脚是人体的心脏嘛，啊，大脚趾是头的反射区嘛，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50多条，都可以呢汇集起来，针对一个病，我们去查去。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仲夏苦夜短，养生正当时。转眼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季，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我们依然继续给大家普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简单易行的各种按摩方法。夏季是养生保健的关键季节，是调理身体的最好时机。具体时间定为 17号厂桥店，18号朝阳店，19号通州店，20号丰台店，21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您好。哎，李老师。 哎，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哎， 盼望已久，能见到您啊。 哦、 今天能跟您联系，咱们也是感，我是也是感到很幸运啊。李老师，您祝您身体健康、啊。 哎呦，谢谢，谢谢。 我特别的代表群众嘛，来感谢您啊。 哦。 反正您的自然法，深入人心是吧？ 嗯。 我呢，在您的这个指导下呀， 嗯、 也有一定的收获。 哦。 今天呢主要跟您谈两个方面啊、 哎、好，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那个原来呀抵抗力啊比较弱， 嗯， 一到冬天呢就爱感冒， 嗯嗯， 完了那个鼻炎老犯， 哦， 这个鼻子啊流气， 嗯， 堵得慌不通气儿， 哎， 吐那个白痰呢， 嗯， 寒症啊，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心脑血管不太好，我这脑袋啊有时候晕， 嗯， 这个心脏呢是2003年得的心绞痛冠心病，当时得的时候呢我做的心电动超波， 哦， 然后做的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完了之后呢他就是给我开的复方丹参片还有速效救心丸， 哎， 通过吃这些药物呢反正是刚开始啊觉得挺好的， 嗯， 之后呢就呢觉得反正是也不那么特管用了。我犯病的时候啊是这样的，我一犯病啊我心绞痛啊就前边跟五根绳子拉着我那么疼， 哦， 就是那个就好像这个前边有一人伸着大手拽在我这个前胸啊五根绳子那么瞪着疼，阴天的时候啊憋气， 哦， 上不来气儿，这个气儿啊老在那个胸口这块待着都不往上走， 哎， 这个劲儿啊特别难受， 嗯， 阴前区啊疼得厉害， 嗯， 反正只能靠这些药啊来维持， 哎， 阴天的时候上不来气儿，我恨不得天天哭啊！ 哎呦， 为什么？他难受啊！这气儿就老在中，老在个胸口这儿待着，他不往上走，不往嗓子眼儿走。 就是人活的就这口气儿嘛。 他就在中间待着。 嗯， 反正我那会儿真是生不如死。 哦， 真是很痛苦的。 嗯， 完了之后呢，我有一天呢，猛然间听到了您的知识。 哎， 通过做这个三部曲啊， 嗯， 五步操， 对， 从根本上啊。解决了我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哦， 我现在呢什么药也不吃了， 嘿， 我用咱们这个酒茶， 嗯 啊，来武装自己，解决自己身上的一切毛病。现在我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了。 这个特别是， 哦， 我有一阵儿我这脚脖子扭了， 嗯， 脚脖子扭了之后特别疼，当时我就走不了道了， 嗯， 后来我通过抹这个酒啊，哎，第二天我这就那个就。胶肿就好一点了，我又抹， 嗯， 到了第三天呢，我就能走道了， 嘿， 哎呦，我就能，我这心里这高兴， 哎， 我觉得这茶呀，真是活血化瘀， 嗯， 它这三七它是国药啊，是吧？ 这没错， 国药啊， 这 银杏呢，它是通血管，所以咱们的三七，对心脏也好，对脑血管也好，它都， 哎， 它三七是活血化瘀的， 没错没错， 这个银杏呢，它能降血脂， 嗯，强强结合呀， 哎。经过这个酒啊，我早先我这后背啊老痒， 嗯， 老凉， 哎， 我通过这个喝这酒呢， 嗯， 每天晚上我喝三钱，早先后背啊凉，后背痒， 嗯， 还有脚凉手凉，我通过喝这茶喝还有酒， 对， 我这后背啊现在痒不痒了， 哦， 然后这个凉呢也解决了，还一个就是胃病，早先我这胃病啊， 嗯， 是那个吃完饭就胀得慌， 哦， 打嗝子， 嗯， 这一打嗝啊我就得打点滴去， 哦， 哎，一打点滴呢就得啊老得照着俩钟头才能回来呢， 哎呦， 有时候我夜了犯病， 嗯， 夜了犯病呢完了就打嗝不说吧他还疼呢， 哦， 他不单单打嗝他还疼呢， 嗯， 我爱人呀经常给我哎夜里头哎你说他睡好好的他就爱睡觉， 嗯， 我孩子给他叫醒了他还不乐意， 哎， 他得带我上医院打点滴去， 哦， 然后哎回来之后俩钟头好了， 嗯， 哎之后呢我一喝这茶这酒还真的解决了， 哦，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 啊，对，我这脚凉呢是通过这推肚子，这脚原来是冒凉气然后冒热气，现在呢哎凉气热气现在变成热气了， 哎，好， 一走道它都冒热气， 哦， 早先我这脚躺在被窝里凉的缩着， 嗯， 团长 说的不敢伸啊，不敢伸脚，完了现在呢敢伸脚了、 哎、 现在脚丫子热乎了，我跟我老头子说，我说你怎么还不推啊，你看我推肚子脚丫子都热乎了、 啊、 他说我冷不冷，我说雷冷你不听雷老师话你就应该推肚子喝茶嗯，现在还真是您这酒，我呀决定啊跟您这走下去了。 好 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另外啊，我还建议您呢 啊 您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督脉给打通了。 哎、 啊、 好好。 哎，我们凡是啊凡是心脏不好啊，肺脏不好啊，胃啊肝啊，都会在后背啊出现一些症状啊、 哦、 有的发凉，有的发痒，有的发沉，有的发木，有的发烧，是吧、 哎、 什么情况都有。 哎， 这个不是单纯后背的事儿、啊、 哎， 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脚量，等做完之后夏天之后要打通督脉，好不好、 哎、好嘞好嘞。我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领导人齐聚开罗举行会议，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的中国首次亮相国际外交舞台，与美英讨论协调对日作战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 在开罗宣言上有至关重要的一句话，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 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公布于世，表达同盟国打击并惩罚日本侵略者、维护国际正义的开罗宣言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档案为您揭秘尼罗河畔中美英发出开罗宣言。 在埃及最有名的观光景点吉萨金字塔的旁边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建筑，但是这栋建筑位置好，视野佳，它其实是一家豪华饭店 Mina House Hotel 米纳饭店。这样一家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饭店，对于中国来说却具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中国的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召开了著名的开罗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召开的十几次最高级会议当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也是中国第一次与英美等世界强国平起平坐。开罗会议对于中国具有的特殊意义不仅在此，最重要的是中美英三国首脑通过开罗会议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在开罗宣言上有至关重要的一句话，这是开罗宣言的英文版第一段，它的中文意思是，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协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自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在下面的一段话里 有这样的一句英文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里面 Manchuria 直译为满洲中文的意思就是东北地区 Formosa 则是台湾这是台湾在1943年时的英文名称而 Pescadores 则是澎湖列岛所以这句话译成中文就是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是第一份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性文件它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为二战之后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开罗宣言明确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短短的几十个字白纸黑字的印在开罗宣言上看起来不过是经印刷机一印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着千斤的重量这背后的一波三折都和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叫王宠惠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开头那张开罗会议的照片照片当中第二排站着的人里从右边数第四位也就是戴着眼镜的那个人就是王宠惠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他已经62岁了王宠惠作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从开罗会议之前的筹备到后来会上的交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王宠惠到底和这句重要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所谓弱国无外交近代中国饱受战争之苦积贫积弱在世界上一度毫无外交可言那么他与蒋介石又如何站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呢这一切源于一封电报 1943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希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 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起会晤实乃二战中的第一次罗斯福为什么要四处邀约促成四国会议开罗会议召开是源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开罗会议的召开和当时的二战形势是密不可分的1942年上半年里日军开始进攻缅甸所罗门群岛河属东印度等亚洲地区日本空军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空中战场美英两国的飞机被完全赶出这些地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势很快被打破1943年当盟军的战争机器席卷而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露曙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苏联红军在打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并转入了战略总反攻英美联军先后取得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击垮了意大利法西斯同年八月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消灭了日本的全部守军日军丧失了作战主动权而中国是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战场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4年多时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使日军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使苏联免除了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也为美国等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战备时间中国千百万将士在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使英美等大国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国阵营有必要对如何加快战争进程 不让侵略者有任何的喘息之机，尽快结束法西斯侵略，进行会商。同时，因为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作为大国，美、英、苏已经在开始思考战后的世界格局，对世界态势进行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规划。 1943年11月2日，罗斯福再次电告蒋介石，建议将会议安排在埃及举行。丘吉尔也致电蒋介石，表示蒋借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 罗斯福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召开四大强国首脑会议，要把英、美、苏、中四国树立为世界的四大强国，共同讨论两个问题：同盟国之间的协同作战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蒋介石呢，是亲美派。这张照片是1942年10月份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访问重庆时，蒋介石设宴招待威尔基，与之握手问候的时候所拍摄下的。收到罗斯福邀约电报的蒋介石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四巨头国际会议，跻身于四大强国领袖之一，感到受宠若惊，同时又踌躇满志，自然立刻回电罗斯福同意。但有一个人反对美国的这种设计，斯大林。罗斯福也邀请了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表示不愿意与中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拒绝参加由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此时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中苏关系紧张，蒋介石也电告罗斯福，此时中苏同席有所不便。于是罗斯福就和丘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所以开罗会议最终从四国会议变成了三国会议，终于在11月才确定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将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这时距离会期仅十余日，中国方面对于会议的议案准备变得十分急迫。 在二战取得绝对性胜利之际，中美英举行开罗会议迫在眉睫，军事、政治、经济一个都不少。受命随同蒋介石与会的资深外交家王崇惠做了何种准备？随同蒋介石前去开罗的还有哪些关键目标？他们奔赴开罗后又发生了些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要去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心里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能与世界级领袖会晤，无疑会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而且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美国对抗日战场的援助。忧的是当时中国的国力是无法与英美等国抗衡的，中国处于十分弱势的局面，他在会上可打的牌寥寥无几。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1915年他28岁时开始写日记，一直到1972年57年从未间断。在1943年11月13日的日记当中，他是这么写的：于此去与罗秋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与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机矣。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态度是无所求无所与的。通过日记我们能看得出来，蒋介石对于自己应该在会上如何的表现是有包袱的，但是他对于会谈方案的准备，尤其是涉及到 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是十分上心的，他交给了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认真的准备会谈方案。王宠惠就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国策决策中枢，他是蒋介石智囊团的核心人物，要去参加开罗会议，王宠惠绝对是蒋介石必须要带的人。那么这个略微上了岁数的军师身上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蒋介石呢？王宠惠是个法学奇才，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后攻读下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不仅是民国第一位法学家，一生在立法司法方面成就堪称辉煌，而且法学与外交兼通，早年追随孙中山，30岁就担任临时政府外交部总长，在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之前，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是蒋介石的高级外交顾问。为了准备会谈，王宠惠起草了三套方案：战时军事合作方案、战时政治合作方案和战后中美经济合作方案。军事、政治、经济，一个都不少。议题主要是集中在军事和政治上。在军事问题上，蒋介石希望能达成反攻缅甸海陆军同时出动的总计划，希望得到美英两国在抗日战场上的支援。在政治问题上，就是要在会上强调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要将台湾的归属问题与美英两国达成一致。除了王宠惠，另外还有一个人要陪同蒋介石去参加开罗会议。王宠惠要是跟这个人比，就只能排第二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蒋介石深知此行意义非同凡响，自己在国内事务上高明，但是在国际事务上绝对是夫人宋美龄要技高一筹。 在开罗会议的前五个月里，宋美龄刚刚在美国的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1943年2月到6月，宋美龄对美国的访问轰动全美，尤其是2月18日，宋美龄身穿旗袍站在美国参议院的讲台，进行了20分钟的演说，引得全场为她起立鼓掌，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I can also assure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other peoples to lay a true and lasting foundation for a sane and progressive world society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arrogant or predatory neighbor to plunge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another orgy of blood. 五个月间，宋美龄走遍美国的各大城市，宣扬中国的抗战对世界的贡献，不卑不亢地力争美国朝野支援孤军奋战的中国。所到之处，欢迎她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掀起了一场中国式的宋美龄风暴。加上宋美龄和王宠惠，蒋介石的智囊团一共16人。11月18日，蒋介石从重庆乘飞机启程，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时，他们都感觉身体极为不适。飞机终于在21日早晨抵达开罗郊外的培英机场。 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同一天到达开罗，罗斯福于次日抵达。他们抵达开罗后便直接前往米纳饭店，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头说过的开罗会议的会址。位于开罗近郊的米纳饭店坐落在金字塔附近，落日如沙，风景奇葩。 但此时这家美丽的饭店已经被各种高射炮雷达网包围了，而这些高射炮雷达网都是丘吉尔事先安排好的。埃及在当时是英属领地，所以丘吉尔尽地主之谊，在10月30日得知罗斯福选定开罗之后，命令驻埃英国当局秘密做准备。米纳饭店因为是坐落在郊外，出入不经过闹市，易于防卫，而被选中。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丘吉尔命令部下在吉萨金字塔附近的卡塞林森林区一带已经布置了一个旅的兵力，500门高炮对空警戒，所有的道路上都布置了最严密的警戒线，把这里变成了与外界隔离的禁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英国在几百公里外的亚历山大港安排了8个空军中队，随时准备截击从希腊或罗德岛方向可能袭来的德国飞机。米纳饭店周围森林中星罗棋布的达官显贵们的花园别墅都派上了用场，罗斯福是住在美国大使科克的别墅里，丘吉尔住在英国中东大臣凯西的房子里，二者相距仅3英里，而蒋介石一行则住在第1号别墅，距离丘吉尔的住处仅半英里远。但是三个人直到开会的那一天才真正相见。 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见面都聊些什么？与流利的宋美龄如何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 究竟是什么促使三巨头坐在了一起，而他们又都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面对制止和惩罚日本侵略的共同目的，他们各怀心事，如何共同协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问题？档案正在揭秘。举行会议的米纳饭店就在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对面，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建筑。11月23日上午11时，开罗会议在米纳饭店里开幕，三巨头相见的。蒋介石时值56岁，罗斯福61岁，丘吉尔69岁。这是一场规模最大的聚会。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和他们的高级幕僚均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蒋介石表情拘谨，显然对这样的场合还有些不适应。而与戎装满目成鲜明对比的宋美龄是与会者中唯一不穿军装的女性，神情轻松自如。 开罗会议的真实影像十分罕见，很多细节只有一些文字记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张有限的经典图片研究一下这次开罗会议究竟是什么促使三巨头坐在了一起，而他们又都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吗？这是现今留下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在美丽的米纳饭店，三巨头和宋美龄并排而坐，左起第一个人是蒋介石，他身穿绿色军装，高领上缀有3颗星，戴着白手套，手里拿着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圆形徽章的军帽。挨着蒋介石的是身着黑色西装的罗斯福。罗斯福年轻的时候因患脊髓灰质炎而导致下肢瘫痪，行动不便。旁边穿一身白色西装的就是丘吉尔，不光是白色的西装，还有白色的皮鞋，白色的帽子，手里面还夹着他最爱的大号雪茄。照片中的宋美龄在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时髦的，宋美龄穿着一件绣有金色菊花的紧身黑色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短外套。这张照片宋美龄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通过宋美龄的肢体动作我们能看出来她在会议上是十分活跃的。他之所以要前倾身体，是因为他需要将罗斯福、丘吉尔所说的英语翻译给蒋介石听。会上他实际上成为了蒋介石的英语翻译、秘书还有顾问。 宋美龄坐的位置是很巧妙的，假设她是坐在蒋介石的左边，那么效果就和现在大不一样了。这样做她可以和罗斯福、丘吉尔自如地交谈，尽管她坐在一边，但是身体稍微前倾就可以随时准备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针对会议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他都与会讨论，可以说对会议全盘过程他比蒋介石了解得更彻底，始终能为他出谋划策。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不熟悉蒋介石的情况下，他成为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之间最好的沟通者。宋美龄的英语之流利与他的交金和妩媚让旁边的丘吉尔甚是欣赏。一向高傲的丘吉尔对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但欣赏归欣赏，丘吉尔可不是随便就能糊弄的，三个人的心里有着各自的算盘，并不是宋美龄那令人愉悦的嗓音就能冲淡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欢迎来到安岭山谷，穿越还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快把青春充满电。哦哦哦哦哦哦哦哦，齐心协力奔向前。 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您呢可能想不到，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卡通动漫迷，非常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啊、漫画啊，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海贼王等等等等。而我的最大的爱好啊，就是背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旅行。说到处其实啊也并不是特别贴切，因为细数起来啊，我现在已经去过9次藏区了。那巍峨的雪山、碧蓝的湖水、洁白的云朵、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无不让我心驰神往。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当然呢，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在数码单反的时代，我还是钟情于胶片，坚持我所喜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5月21号起，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作者何建明亲临地震现场，带我们回首那惨烈的场面，英雄的血泪和人性的伟大，切身感受13亿人的生命之痛。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这趟活儿车费13，您是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有优惠。 哇哦，6.5元接地机。 昨天有银联标识出租车，有机会享起步价5折，司机也能得银联红包。下载云闪付 APP， 享更多优惠。详询95516。 正品机油，上途虎养车，官方授权，原厂正品职工，养车放心又靠谱。现在上途虎全合成小保养，低至299元，再送空调管路杀菌。正品机油，上途虎养车。 炎炎暑境，清凉来袭，金源新燕莎帽、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近百家品牌夏装限时特惠，多重会员惊喜，贴心放送。 定了，6月20日至24日，每年都有燕莎店庆，每年都有卡友嘉年华，这一办就是20多年。今年重点满千赠百，深折见底，面大量多，世界杯多国美食品鉴，有吃有喝，我们想您所想，如您所愿。 双安商场拼卡日，6月22日至6月24日，邀您拼吃拼玩拼优惠，二 2018新款夏装六折起，满800再送80电子积分礼，美团可再享85元团100。更多活动敬请微信关注双安商场 Club。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